第155集，这张纸条扔了太可惜了，他想把它收藏到老，最好悄悄放在身边，带到骨灰盒里面。一时没想好放在哪里，他又干脆又放回到自己旧的 polo 衫口袋里，把 polo 衫也拿出来放回衣柜。这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中午，把米放进电饭煲，热了饭菜，便迅速解决了午饭。吃过饭以后，感冒的症状又上来了。他对着镜子看了看，扁桃体是肿了，还有脓点，便找了两颗头孢克沃吃下，去床上躺着休息。一个午觉起来，症状还在加重，头昏昏沉沉，全身燥热，摸出体温计一测，果然发烧了。赵斌难得感冒这么严重，只觉得全身难受，起床喝了点水，又回来裹紧被子继续睡。迷迷糊糊之间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听到门开了，应该是罗明瑶下班回家了。他依稀听见罗明瑶喊了他的名字，他迷迷糊糊地回答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罗明瑶进来，手搭在他的额头上感受了一会儿，有些紧张地说道： 怎么发烧了？ 赵斌勉强张开眼睛，声音嘶哑地回答： 前几天淋了点雨，问题不大，我心里有数。 罗明瑶一点也不放心。 多少度啊？赵老师，你错了吗？午饭好好吃了吗？ 赵斌赶紧拉住他的手，安慰道： 测了，下午那会儿37.6度，低烧，中午饭吃了的，你去厨房检查。 罗明瑶听他这么说，稍微松口气，站起身： 好，你先睡吧。你嗓子痛吗？我再给你倒杯水，等晚上的时候咱们喝点瘦肉粥吧。 赵斌露出一个轻柔的笑： 好，瑶瑶，七夕快乐，买的花你喜欢吗？ 嗯，喜欢，我一回家就闻到香味了，好看的。 赵斌抓着他的手耍赖道： 喜欢你，不给我奖励一下啊？ 说着指了指自己嘴唇。罗明瑶脸通红，低下头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，便飞速离开了卧室。赵斌又睡了一会儿，后面大概退烧了，发了一身汗，顿时整个身体都轻了，脑子也清醒过来。嗓子虽然还是痛，但比之前好了太多。他精神地起床，穿上衣服，喝了床头柜上的温水，走出房间。罗明瑶刚做好晚饭，桌上的电饭煲盖子打开了，里面是热腾腾的瘦肉粥，厨房里还有锅铲的声音。赵斌推开门，探头进去，看他正在炒一个素菜。 赵老师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你好些了吗？ 罗明瑶转头见他，忙问道。赵斌笑着走进去，搂住他亲了亲。 好多了，都饿了。 好，马上就好了，你出去等着。 赵斌笑着离开厨房，拿碗盛饭在桌上摆好。不一会儿，罗明瑶也出来了，两个人坐下吃饭。 昨天晚上忙不忙啊？ 罗明瑶问道，这是每次夜班回来例行要问的。 还好。 又把昨天晚上几个危重病人的情况和处理给他讲了讲。罗明瑶以前理论知识很扎实，现在也能说出点东西来。两个人针对临床问题有问有答的对话一番，赵斌点头表示满意。他又问罗明瑶， 你们公司七夕也没搞什么活动啊？ 好像外面几个部门有联谊吧，不过我们的科室主任不喜欢这些活动，就没有参加。今天还特意警告我们不要出去喝酒，会耽误明天的工作的。 那你是怎么知道今天是七夕的？怎么也没准备礼物啊？我还买了花呢。 罗明瑶低头红着脸道： 本来是想叫你去外面吃的，我晚饭都没有准备，结果你又没有回微信。 赵斌赶紧抓起手机，确实有很多消息没看到。今天早上交班时候，别的二线都知道他生病了，都让他放心回去休息，会帮他处理好，有大事再给他发消息打电话。今天又特别难受，没看过手机，竟然错过了这么关键的消息。他讪讪笑着给罗明瑶夹菜： 下周补上，周末就补。 说说笑笑把饭吃完了，赵斌自觉地要去收拾碗筷。罗明瑶说他生着病，今天好好休息。赵斌推不过他， 老师泡了壶枸杞茶，带到电脑桌上看文献写文章。罗明瑶收完了碗筷，又去收了阳台的衣服，放回卧室，回来问赵斌： 赵老师，这些衣服是上次收了要拿去扔的吗？ 赵斌看了看，点头称是。罗明瑶一边去找塑料袋装，一边说道： 我怎么记得少了一件啊？上次有一件你还说好多年没穿，又拿去给扔掉了。 赵斌反应了几秒，才想起他说的是那件又拿出来的 polo 衫。想到 polo 衫里面保存的东西，他急得跳起来往卧室赶。进门正好看见罗明瑶把 polo 衫拿出来，还跟他说： 找到了，这件你忘了拿出来了，嗯，看看包里有没有漏掉的东西。 赵斌跑上去一把夺过了纸条，留下罗明瑶喃喃地念叨的余音： 这张纸条有点眼熟啊。 睡到半夜，罗明瑶偷偷从赵斌枕头底下把纸条取了出来，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亮下偷偷看。刚看完，蹭掉眼角的湿润，就听见后面熟悉的声音： 看完了。 罗明瑶心虚地回头，赵斌已经压了上来，捧着他的脸深深地吻了过去。罗明瑶在昏昏沉沉中听到赵斌声音沉厚地说道： 瑶瑶，我爱你。 赵斌好不容易等来了第一个年假，疫情持续了这么久，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。医院里面其他科都休过年假了，唯独急诊科不给放，就怕 C 市疫情突然出现反弹，急诊科应接不暇。今年也算是终于平息了下来，国内国外疫情都控制好了，赵斌终于排上了年假。他年资尚不算高，暑假就给了10天休假，年资高的能享受2个星期。不过他也觉得差不多了，好过没有。罗明瑶那边年假5天，接档前后2个周末时间，总共9天，完全够一起出国长途旅游一趟。原本计划补上之前泰国旅游的遗憾，结果罗明瑶被某同事安利了马来西亚兰卡威的打折酒店、打折机票，鬼迷心窍的就改了计划，要去兰卡威，并拿出了详尽的财政计划，让赵斌无从反驳。当然，最无从反驳的是罗明瑶精打细算时候的可爱样子，赵斌根本无法拒绝。机票订的是经新加坡转机到兰卡威，到新加坡那一趟是个红眼航班，晚上11点起飞，凌晨4点到达新加坡，在新加坡要逗留接近12小时。罗明瑶原本计划抓紧时间，在这12小时里面顺便去新加坡游一下，结果算算时间，只够从新加坡机场坐到圣淘沙，可能还来不及进去玩一趟，就得赶紧往回走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在机场老实待着。两个人就在樟宜机场绕着圈的逛，虽然樟宜机场大，也耐不住12小时循环逛，所有奢侈品店在什么位置，两个人都快逛熟悉了。樟宜机场的设施相当完备，大多数奢侈品牌都囊括在内，虽然也混杂了一些 Zara、佐丹奴这样的杂牌，两个人又不买奢侈品，又不买酒，逛得实在没趣，最后只有去书店里找找中文书籍来看看。买是不可能了，看看有什么还行。书店里还有文具出售，柜台里摆着好些精致的钢笔。赵斌和罗明瑶平时不关注钢笔文具，也不懂，觉得看着不错，就看了一眼价格，标价500新币，算下来人民币2500元。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顿时吓了一跳。柜台的小姐介绍道： 这一款呢是日本 Namiki 的，它的笔身呢是一个实惠的工艺，那你们看也是非常的精致，可以说是工艺品，像这个鹤就是非常漂亮的，它的笔尖。 后面的介绍太过专业，罗明瑶听得晕头转向。赵斌保持表面的淡定，还跟售货员有来有回的说了半天。